呢個係有 jobs DB， 所以係 credit 翻個 source 係 jobs DB 啊。 咦，我哋可以聽到我哋講嘢喎。嗱， 係啊。 嗱，我哋第四節翻嚟，阿 Devine 你解釋下呢張圖。 唔係呢張圖，我留咗好耐㗎。呢張圖就係我好記得有我以前啲舊嘅公關同事咧，佢哋就擺咗上 Facebook， 跟住咧大家見到呢張圖，大家都喺度即係回應啦。個個咧都以為咧，喂，公關冇嘢做啊，出嚟咧就 靚 啦， 係 傾下偈，傾偈啊，出嚟傾偈啊， 傾下偈啊，萬千寵愛咁啊，個個圍住你團團轉。 dinner 我餐翻公司係兩個 lunch， 即係兩個 box 噶。 即係翻到屋企阿媽都。 跟住夜晚兩點鐘，唔係啊，佢瞓咗啦。兩點鐘我一兩點鐘翻屋企，跟住之後第二朝早幾點鐘翻工。禮拜六日咧就做緊夜朝。 哇！即係原來喂，其實做 marketing 要嘥好多錢去維修保養個面養嘅喎，大佬咪即係。 唔係，我見過啲公關同啊，以前公關公司啲同事啊。好多都做到散咗，即系散咗同男朋友散咗啦，所以我其实我觉得咧，嗱又挨得啦，又冇乜朋友，又净系做嘢啦，跟住冇乜钱，冇机会使钱啦，咁跟住之后咧，基本上嗰啲其实咧个样有啲都几好啦，咪咁其实都几嗰班嗰度都有几多，我个成日都觉得几多好女仔噶， 但冇时间，冇时间 困住咗，因为困住咗出唔到嚟，系啊。 最惨个男朋友打电话俾，哎，唔得闲咯，开紧会啊。 系，未有试过见过，我试过见过一家大细俾人拉晒上嚟帮手，好似肉诶，即工场咁啊，即系嗰啲 souvenir， 即系以前咧 整唔切。 系啦，跟住之后咧就系阿妈同埋个女一齐上咗嚟帮手穿，但系跟住之后男朋友买，喂，我唔想食，即系饭， 即系饭盒， 跟住问你可唔可以带啲嘢俾我食咯，咁样，跟住攞埋上嚟食，咁样即系咁咯。 即系你话几惨咧，系嘛？可能你出街嗰阵时咧都有时间啦，同个陪下个男朋友，你哋系咁度食。 唔系，我试过约人咧。就是我做完个 event 之后，你得阵间三点钟喺我做完个 event 十二点开波噶啦，我得离开个场嘅时候两点半到，你三点钟可以喺个商场等我噶啦，咁样 系好紧凑噶呢时间系， 即系搏脚 搏脚嚟噶系， 上召见咁 啊，唔系啊，即系咁样啦，就系啦，搏脚咁，跟住之后就系搏脚，跟住喂走得啦咁样，跟住之后你一齐，跟住你等我一阵先，跟住翻上公司 send 文稿咁样，跟住之后就喂走啦，跟住之后就可以一齐七点钟喺尖沙咀食饭啦。即系其实是要跟你的 working schedule 是一定拍住一起行的， 即是你要很容忍到你的男朋友， 所以咪散咗咯。你那些不要讲了，认啦。其实很多都是我见到，其实我见到都不少 PR 女仔啦，系啊，都 最惨佢唔理解，喂，你打工啫嘛，大佬，你卖身咁，你真定假？ 唔系，其实你唔会知道听日出 show 嘅时候，今日仲未做晒啲嘢，同埋咧好叻嘅。我成日都话咧，你俾咁早少少个 run down 个客改，或者你个老细改，冇用噶。你早两个礼拜之前，我都话啦，冇用噶。佢最后都系最尾个三日 都会改噶， 佢可以 ban 你噶嘛？ 唔系事啊，佢乜嘢都系第最尾个三日先嚟改噶。 last minute 都试过啊， 未啊，所以咪最后就系你永远都系最尾个三日先至嚟癫噶咯。 系啊， 即系你冇晒时间准备啊，即系当你万能咁样。 唔系啊，当你系筹备好晒，你谂住咧好 smooth 啲嘢，哇顺晒啊，但系永远系咧，即系你 ready 晒好晒所有嘢都好。但系硬系到三日前后都会系劲改动嘅，系劲改动啊，唔系少少系劲改动。 因为啲人先真真正正认真 睇，系啊，去睇嗰份嘢啊， 即系无论系你做 in house 嘅 marketing 或者公关都好啦，或者系你做 consultant， 即系你啲客话俾你听都好啦， 系 佢都系最尾嗰个时间嚟改噶， 系啊， 所以咧最后就系你讲几早之前写个，即系可能我讲紧 event PR。有先 empty script 啦，但系如果你讲紧危机啲嘅啲啦，讲紧危机一啲就系出边爆镬，跟住之后第一件事揾到你，因为记者抄紧你噶嘛，咁咧你永远都系谂晒所有嘢之后，你 propose 俾个人，有阵时咧嗰个人就 ban 晒佢，跟住之后咧。 最后呢出咗街之后个反应唔好啦。 嗯。 咁佢淨係记得歸咎嚟㗎啫。但係你又佢唔记得你曾经讲过 remind 过佢嘅嘢 啦。 系噶，又唔会觉得自己失败噶嘛？系人理啊， 咪讲借有阵时会讲咗提咗嘅，即系话你先企身好讲。咁所以有阵时我都话诶，有时试过有阵时啲客啦做铺铺数啦，咁咧有阵时讲真啦，通常你唔会扇自己，就是、有一件事我成日都话强调，唔会扇自己去做一啲喂明知道唔系好得嘅嘢就去扇自己啊、我都即系顺利做到嘢，我又开心，你又开心，收到我嘢同船噶嘛。咁你谂咗条，通常谂到一先，通常谂到一条最好嘅桥先讲噶嘛。即系你谂嘢永都系咁噶嘛，系咪？即系你讲咗之后咧。你个客就同你讲，你可唔可以谂多两条啊？咁跟住之后咧，就开始谂啦。喂，问隔篱借桥先。跟住之后，因为已经谂最好嘅嘢，真系讲真谂，我收自问啊，我唔知其他人啊，你谂最好嘅嘢出嚟，你先讲噶嘛。咁最后咧就系、你问身边嘅同事，唉，你求其谂嗰啲借条嚟，佢谂咩借条讲俾你听。跟住其实可能系佢只系交功课俾佢老板。 系 咁，跟住之后你就做，做完之后咧，最后就系、好多时候呢咩都唔要。跟住就同你讲我想咁咁咁咁。咁之前同你讲到我要突破。咁因为之前你又讲啲好突破嘅嘢啦。最后呢就係话哎咁样样有危机咁样样唔掂嗰啲呢，即係你好多个线十个有九个半都系咁。跟住之后呢你就，但你次次都要接俾佢困嘅。咁跟住之后就 又用返嗰个。 最后就好似 TVB 揿灯咁囉。即係嗰个你知揿灯嗰啲最老土嗰啲呀。真係话俾你听佢要揿囉。跟住我心想你唔好嘥我时间。 咪即系我以前做广告咁咯， 系咪啊？ 诶、我呢个广告咧、 我要突破，我要惊天地一鬼神，我要未人做过。 我个客咧就唔想见到不嬲嗰啲 talent，你帮我落去揾，跟住我咪通街拿卡片啊，沙滩又去，咁啊影一叫晒成扎人 casting 咧，佢老板佢又揾翻。 都 几个，你搞咁多做咩？ 唔系，其实我都系咁，佢哋会做啊。跟住我只系觉得，如果系你会觉得好多嘢生，好多即系好唔开心咧，你好难继续做落去，因为你咧通常就会，唉，由佢啦，算啦。即系呢条你谂，你都预咗系咁，跟住转头就，因为你忙，你会冇方去做下。 我嗰阵时做紧 production house 就冇得生嘅，因为好快第二条片就要开始。 系啊，即系因为你好多嘢做咯，即系你 又第二条片。 系啊系啊，因为你好多嘢做，你就唔会再同佢蹉跎喺度，同佢讲其他嘢噶啦。咁但系我呢啲即系譬如广告人啦，或者我谂呢饭都系。系啊，公关啊，广告啊，marketing啲人咧，其实好多时候，即系讲真啦，系真系好有心机去谂一条桥出嚟啦。最后俾人 ban， 其实唔系话 ban 唔得啊，但系有阵时我都话两日 ban 就算啦，咁就 next 咯，就唔会再谂。有阵时即系啱啱入行嗰啲咧，就会哎呀佢咁样咁啊，又话咁嘅，我话你做得耐咧， 太上心 啦，系啊，做得耐咧，你就会觉得其实个个都系咁噶， 系啊。你即系佢成日都发生噶啦，系咪 啊？系啊， 你做得几好嘅喎，唔用呢个咯，咁 系啊， 系啊。但系跟住之后试过话俾佢听咁样样系出得唔好嘅，即系可能你即系富康啲记者话等等出得唔好啦，跟住佢。到真系出得唔好啊！结果佢就问点解出得唔好咯，跟住佢就会忘记咗之前佢 ban 你嗰啲嘢啦。你都可以，你都可以收声，你唔使同佢讲噶。 唔嘥气，佢唔会唔觉得自己有问题啊。 其实系点讲咧？有阵时你会自问啊，其实佢揾得你帮手系帮你谂啦。咁但系跟住之后你谂咗俾佢，原来佢又唔用啦。跟住之后做得唔够好，佢会赖你啦。 系啊。 咁但系你知我。好严重，我听到佢哋讲过系啊，我听到佢哋讲过系啊嘅时候，咁但系咪因为你太忙啦，唉，算啦，由佢，跟住又继续做其他嘢咯。 唔系，即系有啲人，有啲 CD 分心啊，开始要 谂完啲嘢出嚟咧，你话喂咁样拍唔到喎，点讲一大扎嘢俾佢听，佢唔会听嘅。 系啊， 你帮我搞掂佢。 所以如果当你有一个系信你嘅，即系同你一齐拍得几好嘅客或者老细啦， 系， 喂，你 系 好开心噶，因为原来觉得你都唔系即系。你都唔系净系嗰其实硬骨噶份人工，其实你都即系觉得，唉，起码你觉得一齐合作咧，系大家可以互相尊重， 系 即系尊重翻你原来系有你个专业话俾佢听嘅嘢。 系啊，最惨就系嗰啲咧，咁你谂晒几惨嘅方法咧，都要谂埋出嚟啊，跟住话啊，都系咁样，即系拍唔到噶。 你帮我准备好晒，佢就喂都系拍唔到，真系用咗第二个啦。咁你唔使啊？你嬲得几多啊？ 冇噶，我试过，我前两日就去一间小店度，哇！我听突然间醒一醒，咁就个好久违嘅唔该，咁就有间好细嘅店，个店就得三个人嘅啫，就应该系个老板娘、老板同埋一个。即阿姐啦，咁我九点半嘅时候咧，个阿姐就话：老细，我放工走啦。咁个老细就话：喂，唔该晒你啊。咁跟住个阿姐就话：唔好咁讲，员工嚟噶嘛。佢话系啊，都系咁讲啦。喂，好彩有你咋咁样。哇，我望住佢，静噔咗声。我想话，其实有几耐冇听过一个老细真心讲唔该啊。其实你唔系钱嚟噶，你话。哎，唔该呀，唔该晒你，好彩有你咋。喂，如果你我以前试过有个日本老板啦，其实好辛苦嗰阵份工，即系翻七日，啲记者朋友都知。咁跟住我就有阵时一两晚九点十点啦，咁佢就会行过嚟拍你膊头。辛苦晒啦。咁佢识讲呢句啦，咁跟住我就同前面嘅同事讲，前面个 designer 拧住面同我讲，净系呢句已经攰晒啦。即系佢系。recognize， 即系佢系认，佢系认同你原来辛苦，系佢认同你付出，但系佢未必需要即系知，佢唔知，即系佢系我老板，我老板嘛，佢唔系真系知道晒所有嘅嘢，但系佢知道原来每你肯花咁多时间去揼咧，咁其实佢知道辛苦晒你啦，咁，哇呢句嘢咧你就即刻可以够你维持多两个月， 两日啦，两日啦， 仲要嗰个系日本人， 系啊系啊，其实佢哋好挨得好。 唔系日本人系即唔会好尊重女性嘅嗰只嚟噶嘛？ 哦，其实佢系间唔中就会佢会 啊 记得啊早啲走啦，但系其实佢知道讲完呢句嘢嘅时候都冇乜关系， 唔会改变嘅。 系啊系啊，我自有自然会走噶啦。咁但系佢咁样样咧，即系话其实佢睇到你，佢唔系话要睇到你系升你职啊，其实系佢话俾你听。我谂好多人打工，我谂咩行业都好啦，其实。而家香港都都辛苦噶啦，但系有啲就系啲可能行政嘅工作有行政工作辛苦啦，但我哋有阵时谂桥啊，就系或者等等呢啲咧， 先惨啊，塞咗 个攰啦。咁但系有阵时佢都会知道哦，原来你系就算我冇呢期你可能好多桥我都冇用到，但系其实佢都会辛苦啦。我唔即系真心好假意好，但我嗰刻都当我真心，起码佢都肯讲。 系有时可能未必系佢咧，可能系客唔想咧。 客唔想会通常我直接知嘅。 唔系，其实讲真啦，即系你有时啲下属啊，你同佢讲声唔该，即系我而家我要执 shuttle 噶嘛，我住嗰度，我落车都同佢讲声唔该噶。 系。 咁佢揸车嗰个好冧噶，喂，你唔使唔该我噶，我要服务你噶嘛。 佢搭的士有阵时讲话，哎呀，唔该晒你，好彩头先见到你啊！如果唔系咧，我都有阵时话，哇，我就讲唔切，因为搭的士就系因为要讲得切啊嘛，就系走一班车讲唔切，跟住佢话，哦唔系，我经过啫，哦唔系啊，好彩见到你，就要唔系我就死梗啦咁。 通常的士咧都系有个个咧系即系同一个面口噶啦，依家嗰啲司机。 但系咪都有啲见到佢就话啊，都系啊，咁即系我觉得未必需要成日听，不过间唔中有阵时咩行业都好啦，间唔中你听到人哋咁讲咧，其实你打工仔咧，咁你会开心啲嘅。 即系等于你屋企个女佣啫嘛。 系， 有时候啲嘢唔系英文噶嘛。 你即系你， 咪要感恩咯， 感恩咯。嗰啲小朋友啊，尤其是你有屋企有小朋友，你请个外佣翻嚟，你唔该。你唔好当佢系工人， 系啦，你当佢一份 可以系帮你屋企嘅，你做乜都叫佢讲声唔该，呢个礼貌。 其实系合作咯， 系啊， 系 嘛，你千祈唔好点佢，即系唔好肯下下当佢主人，你除非你有嚿钱， 系啊， 可以一世唔使去做就得。咪佢真系得罪人多，称呼人少唔得噶嘛。 互相尊重， 系咪？要其实咁你 PR 真系你又要识得又识人啦，又识做人啦，系咪先？ 知识唔识人啊？不过我成日都话唔识人，你都要谂办法解咁佢，冇你识唔识人噶啦。 逼你去。去谂噶，去揾边个噶？ 梗系啦，试过咩都做过噶啦，试过有阵时啲客话唔想咁出吓、啊，新闻自由喎、啊，点可以唔敢出噶？ 系、啊， 跟住之后你望住，我谂下啦。跟住之后，即系最后就系呢个真系要 讲 住 先 得，讲唔好咁大声。咁跟住之后就打电话俾个 friend 嘅记者，喂， 你拍烂档啊？ 你即系。 俾面我轻手啲得唔得啊？你我唔系叫你，我唔系想干扰你新闻自由。不过咧，你写还写，你写轻手啲先。不过你真系再闹嘅话，你下一次分两次，你轻手少少。你睇住我一剂过嚟咗我度，跟住即系，跟住就系话。即系其实佢我冇干预过佢，我都话、不过如果你真系好点样，即系好不满啊，好成你就闹啦。但系不过如果你觉得你帮到我嘅，我都想讲啲嘢。不过如果你真系我会尊重你，你就你写啦，你写啦。咁跟住之后，唉，算啦，我冚我旗下旗先出。即系其实 你起码唔会即刻俾佢借啊嘛。 唔系咁，我已经尽晒力，我都话我碌咗个人嗰啲 credit card 俾佢，即系碌咗我个人嘅信用俾佢。但系我出嚟要还噶， 要还。 大佬，我出嚟要还俾佢噶，因为最后就系佢有，即系有阵时佢哋，即系我哋，即系我当朋友啦，我唔系特登想干预，但系有阵时佢讲到，哎呀好惨啊，我嘢打工，即系佢又个客冇咁样讲，个客空降落嚟，只系讲话，喂我唔要咁出，但系其实你又谂下佢，其实佢又系打工嘅啫， 系啊， 哎咁大家帮帮手，咁但系咧，记住，如果你真系好唔舒服咧，就唔好理我。我头先冇打过你啊吓，咁即系，但系我即系俾你知道我哋一打工。不过如果你真系要写，你就写啦，写。 你而家最惨，香港就冇咗呢样嘢啦，体谅冇咗呢两个字，弱啲就嘈到鬼拆。 唔系，我觉得新闻字系要嘅，系啦。不过我试过，我咪就话，所以细声啲讲咯，即系 我意思唔系就系新闻自由啊。而家香港人冇咗体谅嗰样嘢，即系一见到咧，你见到你冇谂过，你头先其实好辛苦做到，咁啊，梗系觉住面口唔系咁好噶啦。佢俾人俾个老细闹完，你会笑住口来，除非你麻木嘅啫。除非你老细闹完你加你三倍人工，你梗系唔嬲啦，系嘛？ 其实我都话啦，有阵时候你积埋积埋咧， 佢就爆噶啦。 咪一系就一唔出声唔出声，跟住之后顶到有一刻话顶唔顺，你要一放一个大假噶啦。 系啊， 即系好容易有 抑郁。你情绪要舒缓啊， 系啊，要静一下。 一系好似以前外国嗰啲，外国有啲地方咧系俾你咩噶？你上去嗰度咧，你俾咗啲钱佢咧，佢就一入到去咧，佢可能有支棒球棍俾你，系咁咬。 我 掟 玻璃 啊！我想话俾你听，有一次就试过啲 玻璃回收厂， 系啦，玻璃回收厂就喺有个朋友一起去做啲即系玻璃回收咧，即系民间一啲嘅回收站啦。吓咁跟住之后落啲玻璃点咧，哇好开心啊！嗰只掉咁样咧，跟住之后话 一定要整烂佢噶嘛， 系啊，一定要整烂佢咪掉咯。跟住之后话好发泄啦，跟住搵咗嚟，即系我话哇，如果咧积埋一次个咧，好癫嗰下咧，就真系一定要更加要去 成功。咁真系有呢啲咁啊，系咁俾你掟蛋糕又乜都有啊， 咪掟蛋糕我就唔赞成，因为唔够环保食咗佢啦。 吓，即系佢有呢啲咁嘅，即系我假设啫，即系俾个工人系咁咬佢，波。 我谂每个都行业都辛苦，不过如果你讲紧某一啲行业系食正，要对住啲投诉位，我谂 sales 人又好辛苦啦。食正嗰啲你要面对好多人咧，其实你要摆平好多人啊嘛。 嗰啲真系惨噶。 系啊，即系有阵时我都话其实很多记者很专业的、即是很多记者很专业啊，这样你尽量去满足他们。但是有时候公司又有些人很害怕记者的、不知道做什么鬼的。咁呢跟住之后呢样不讲得，那样不讲得，哇呢都很平常的。哇为什么不讲得啊， 最惨现在的记者是写负面的多正面的。 不是那不是啊，但很多记者其实都很帮手，还有很多我认识的那些啦。很多记者很帮手，很专业的。咁无论副刊或者港文都好啦。咁跟住之后就我见到就唔系、你其实可以即系大家合作到啊？点解你好似当咗佢敌人？我又夹咗佢中间。 系就系话而家啲报纸啲，因为读者中意睇负面嘢啊嘛。你可能报道翻系正面嘅，个编辑帮你变咗佢负面啊嘛。嗰啲人就 通常惊咯。但系我自己觉得我要信任个曾经同我对口嗰个人，即系个记者同我对口嘅话咧，咁我一个合作良好嘅合作关系，系先要信任人噶嘛。 就系而家就系冇咗信任啦。 冇得體諒啦。依家香港越嚟越少呢樣嘢㗎，係 啊， 即係唔識得體諒㗎。喂、 嗯， 有時嗰人做得辛苦，你又叫你又想佢有幾好面口對住你啊，大佬係咪先？即係大家體諒下就冇嘢㗎啦，係、 嗯、 嘛？唉，佢都辛苦喎、啊，唉，唔係算啦算啦算啦咁啊，咁就冇嘢㗎啦。但係依家冇咗呢樣嘢啊嘛。系嘛？咁、今晚啊，多谢阿 Tiffany 啦。啊，我又充其量俾佢讲下佢嘅做啲嘢咧，其实我都舒服咗啊。 咩？其实发泄咗啊嘛。其实我掉玻璃几个月之前掉过玻璃一次，我已经 唔系有时有好多嘢咧，你唔讲出嚟，人哋唔知噶。 系啊， 其实系我谂工作，我谂系而家更加要去要去要求做 marketing 或者做 PR 嘅人，其实佢哋要睇得多报纸，睇得广、嗯，其实都好惨啊！又要睇得多，又要睇得深，又要睇得了解，即系又深又广啦。跟住之后就睇下点样可以去。去將包裝整件事啦，又或者可能去避免公司賴嘅一啲事啦。咁你知通常將公司避免賴嘅一啲事嘅時候，即係話你又覺得喺嗰個位你要 出手， 但係通常公司都會有大部分人同你玩反對嘅，就話你点会啊？依样嗰样噶嘛？ 啊，一出事唔关事嘛。 但系其实我嘅位置，但系其实我嘅位置话俾你听就系我要话俾你听有 要将有利同埋弊都要出声。 但系反对你嗰啲就出事唔关佢事啊嘛。 系啦， 系啊， 佢讲下佢讲句好闲嘅啫嘛。 系 咪先？ 其实唔系，其实讲真话 啲嘢就 系 嗰个咯。 唔系，其实为大局咧，其实为大局有阵时就你要讲咯。不过我成日都话，好多有阵时有啲。即系朋友仔啊，自己呢行嗰啲就，有阵时都唔讲。咁有阵时，我觉得你即系职业上边咧，系点都要讲嘅。讲咗之后，你可以唔做，但系咧讲咗之后，如果唔做嘅话咧，咁我都有讲过嘛。咁我就唔系白斗你份人工啊嘛。 哇！咁我哋今晚又多谢阿 Tiffany 上嚟倾啦。喂，其实你都上咗一堂，即系如果你做 marketing 咧，你就 其实系冇方法。 但你要你如果想成功啲咧，你又真系要学 够八卦咯， 真系要八卦有求知欲啊，乜都要知，乜都要识多啲人，或者去逼你自己去识多啲人，又面皮较厚啊，又要唔怕孭镬啊，又唔惊个样整嘢做得耐残。 唔系你托你当自己生意咁做，你就包冇所 谓啦。 最紧要当咗自己系老细， 当咗自己老细， 当咗自己老细。 但系你要记住，你唔可以喺公司里边 order 人哋做嘢，成日当自己老细。你系调翻。翻出嚟 嗌 人 嚟 做， 你系当咗自己老细咁去付出，但系就唔可以有 喺公司 老细嘅权威。 系啦，但系调翻转喺里边会， 但你冇老细嘅收获嘅记者。 系啦，咁啊真系今晚多谢晒啦，俾我哋上翻堂好好 咁。唔系上翻堂啊，交流下啫。 系，咪我同你讲上课啊？有啲人做阿妈提灵屋都做我框框嘅，唔知咩事啊？系嘛？咁啊，今晚真系多谢佢啦。咁我哋我听话诶，礼拜三啦，睇下迟啲如果有咩变动咧，先再做翻咁我又多谢阿 Mabel 啦，13集嘢又帮我揾嘉宾啦，佢又其实真系好辛苦，佢个老细真系当佢黐线，当超人。 你快 set 场啦！ 24小时半夜三更打电话嚟，喂！即系我啱啱起身去屙夜尿咧，我谂起一个好好嘅桥啊！阿 Mabel 得唔得咁啊？佢又无端端整醒咗你，哎，唔好意思，我阻唔阻你瞓嗰啲老细最。 而家啲 WhatsApp， 而家啲 WhatsApp 系俾人哋滥用。 唔系最真就系佢第一句，唔好意思，我有冇阻住你瞓？嗰阵时两三点噶啦， 系嘛？ 嗰下先攞命，我阻唔阻住你瞓啊？跟住咧，你梗系礼貌上系冇嘅，个大镬同你讲一个钟。诶，呢样嘢真系个个都咁咁啊！多谢阿 Mabel 啦，又多谢 Tiffany 啦。咁我哋今晚讲住咁多先啦，我迟啲我睇下有咩变动再同大家讲。拜拜。